的心窝。当年参军离家时，手捧河水尽情地喝，尽情地喝。小河流入大海，我家战舰在海上巡逻，浪波里一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报祖国，报祖国，一片痴心报祖国。

蓝又黑，要落星光得才会照相，得追寻着金色金色的太阳。歌咏得书写那蓝色蓝色的诗行，嘿，年轻海燕在期待着期待着飞翔，嘿哟，心潮里涌动着焦急的渴望，挥动双桨，挥动双桨，我俩柔嫩的双翅。拥抱那宽广宽广的海洋，花哟花哟哎，花哟花哟哎，花起那青春的上万哟哎，波涛万里哎，激情万里哎，走向那蓝色蓝色的月亮。一个太阳挂在床头，挂在床头，有空就把它抽上一抽呀，抽上一抽，千行在水下分不出白昼，不知道太阳在东头还是西头。大花伞的姑娘爱着这太阳走，想见太阳是千斤顶的渴求，八十九十九天返航的日子，躺在太阳下狠狠晒，他狠狠晒他三周，狠晒他三周。蜜蜂的舱室站着就要碰头，这太阳给心情一点自由，敢于大海共舞的水兵不会为生活一丝缺憾，缺憾又 够愁，前厅冰的空间虽然没有蓝天，前厅冰的胸怀里能翱翔海鸥。莫说大海深处见不到太阳，太阳珍藏在前厅冰的前厅冰的心头，前厅冰的心头。哦，